这晚这晚你在何地，仍是每晚每晚地等你，无奈你却要分离。我的心比爱人，怕你怕你再莫逃避，期望你会你会相信，心中心中只记着你。 Someone by your side， 为我开了门却 却不曾看见你踏上一步， someone by your 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间人我暂时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雨，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 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今天是12月2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11月21日至11月30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货物中转，货物存放，货物配送，这里的场地足够大。涿州市大市桥新发地市场，诚邀有识之士前来洽谈，共谋商机。财富热线13733379099。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耐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岁末抄底，感恩聚会，12月90日，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10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砸金蛋赢现金大奖，下单越多惊喜越多，连单送好礼，连的越多送的越多，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刻抽奖，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龙溪化学厂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化学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预约电话0108928-2288。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外援，昌河铃木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到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 法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 也只好听天由命。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010-6137-7777。 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奔驰 4S 店6周年，亚奥之星双电同庆，全系车型限时聚会，1.6升及以下小排量购置税减半，倒计时，详情致电010-5798-6666。 甩掉风速，甩不掉关注，源自赛道的运动基因。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欢迎莅临品鉴。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九五九， 需要你在我身旁。 前繁盛延续，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至少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 风暴雨狂还无惧怒，新的癖好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傲，小岛中老本多空造，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You just want- to a dream. I'm painting all the scenes in which I still believe. I'll find my way back,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 to that summer day when you just walked away. I'll take you to the lakeside, that's where we will meet, hanging by the orchard, asleep under the trees. I'm going to the water, my hands around your waist, you're still so much hotter, and I'm still yesterd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You're still so much harder than I'm still yesterd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You're still so much harder. I'm still yesterd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爱情的火烧呀烧痛我胸口，伤心酒喝了后不能收，记得你曾说永远等着我，但情到尽头总失控。无情的风吹呀吹散我的梦，没有人躲得过明作弄，情愿一个人面对所有痛，我真的不愿你难过。这场雨下不停，就像我的痛，它一点一滴淹没我。黑夜慢慢走，陪着我寂寞，爱太深就最怕失落。痛我的伤口，为爱伤心为你痛，我的心谁能懂，一个人痴痴守着寂寞的梦，对你的爱恋怎么能说忘就能忘，我越陷越深越爱越心痛。爱情的火烧呀烧痛我胸口，伤心酒喝了后不能收，记得你曾说永远等着我，但情到尽头总失控。无情的风吹呀吹散我的梦，没有人躲得过明作弄，情愿一个人我真的不愿你难过。这场雨下不停，就像我的痛，它一点一滴淹没我。黑夜慢慢走，陪着

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我们曾紧紧拥抱，却又轻易地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

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给我最刚好的依靠。 空调。